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江苏省政府代表团来京考察。 本台今天起推出大型系列专题报道，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铜陵阁照灯鱼纪念雕塑西城落成。 北京所有柴油公交车完成升级改造，平均每辆车可以减排60%。 交管部门本周严查僵尸车违章停车。 京津冀3地首次就近采集造血干细胞，中华骨髓库迎来第5000例捐献者。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江苏省政府代表团昨天来京考察，了解北京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等方面的经验做法，推动两地交流合作取得新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与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学勇座谈。李学勇说，国务院批复建设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我国第一个以城市群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好示范区，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北京，特别是中关村发展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王安顺简要介绍了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和深冬奥等工作进展。他说，截至2014年末，中关村园区企业已累计在江苏设立分支机构2100多家，凸显了江苏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展望未来，相信两地的交流合作会越来越好。郭金龙说，江苏省在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进程中积累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北京市认真学习借鉴。谈到科技创新，郭金龙说，北京要努力建设成为创新产业策源地，发挥更大辐射带动作用。希望两地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同努力，为实现2个100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 今天是7月7号，1937年的今天，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这一天也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前后历经长达14年的中国抗战，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宣告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图谋的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派出记者踏访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国，搜寻关于抗战、关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声音档案，挖掘与这些声音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展现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展现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精神。我们将用声音再现历史，警示未来。从今天起，本台将推出大型系列专题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今天请听第一篇，众志成城共赴国难。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是戴戴浩， 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烧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这首《大刀进行曲》是抗日救亡歌曲的代表作之一，它的创作原型是当年第29军赵登禹将军领导的大刀队，创作背景就是1937年的今天爆发的77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面对枪炮，当年的大刀队是如何英勇杀敌的？那一天还有哪些史实需要我们铭记？随着更多档案的披露和寻访的不断深入，历史越来越清晰。那一刻，全民族凝聚在一起，投入全面抗战的图景也呈现在眼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盛赞过一座桥，说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那就是中国的卢沟桥。然而1937年的卢沟桥却不同于往常，战争的阴霾正笼罩在它的上空。那年政府来7岁， 在这个77事变前啊，住在丰台的日军经常到宛平城打靶演习，打靶演习的时候啊，学生停课，买卖官板，农民的种地的时候，这庄稼他乱烫，他们还想穿城过，还想登桥。29军的战士啊，那肺都快气炸了。 刚买了小书包准备去上学的郑福来，在77事变后的第二天失学了。 天还没亮呢，这炮声就响了，鸡鸣狗叫人喊，大人知道，我还以为是打靶呢，买了一书包还想上学呢。当时我父亲说，上什么学还打起仗来了，这不是这战争就开始了。这炮弹就在我的房前屋后，我奶奶那会儿赶紧顶着锅盖上你吴奶奶那儿逃到长营店。 那么当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处长刘越在日军指挥官的回忆录里找到了答案。 夜里的10:40左右，有一个传令兵叫志村菊次郎，传令的时候呢他迷路了，然后集合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人，但是过20分钟以后这志村又回来了。但是日本当时现场的这个指挥官吧，清水节郎写的这个回忆录里就说，他们就以这个日军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宛平城搜查。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辛一鸣说，日军知道77事变是早有预谋，宛平城县衙被精准炸毁就是一个佐证。 他为什么呢？前几次发生矛盾这个谈判过程中间，他就专门派那炮兵那个头还步子量好了，这个夹角多少，所以他在城外一炮他就把政府部门就给你打塌了。 从那天开始，才7岁的郑福来也在后方加入了战斗。 男人扛炮弹，女人烙大饼，小孩给端水，帮助战士磨胆子。 关于大刀队有太多的传说，当时29军的大刀队英勇善战，名声威震全国。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周进在一本日军指挥官的回忆录里发现了这样的记述， 就是赵登禹的那个大刀队杀的日本鬼子心惊胆战，后来日本鬼子每次睡觉的时候晚上戴铁箍，就是怕砍下去脖子断了嘛。 还原这段历史，除了对档案的研究，还有一份寻访记录弥足珍贵，这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创建人今年已经88岁的郭景兴撰写的77事变追忆。23年的时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寻访了30多位事件亲历者。 29军呢，有咱们300-400个共产党员，张克侠就是共产党员了，他是副军长啊，剩下好多都是都担任要职。29军为什么抗战那么坚决？行走战线。 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抗战，中国人民全国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如今卢沟桥上石柱雕的485个大小石狮子依旧形态活泼，栩栩如生，只是多了很多弹孔。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卢沟桥上凭吊和参观。在7岁那年，因为卢沟桥事变失学的郑福来，后来担任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卢沟桥镇镇长。退休后，他常常利用晚上遛弯和节假日时间，在卢沟桥上为人们义务讲解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历史不忘，而且我能把这段历史传承给下一代，这是我们老一辈的义务和责任。铭记历史，以史为鉴，振奋民族精神，把自己的国家让它强盛、繁荣、昌盛起来，人民才能幸福安康。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7月7号起在北京电台新闻广播、北京新闻、新闻2015、交通广播、行走天下、外语广播、听世界同步播出，敬请收听。 新城区区委宣传部和武装部昨天在赵登禹路举行了抗战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将军纪念雕塑落成仪式。参加活动的将军后代以及各界代表深切缅怀两位抗日英雄，共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赵登禹将军主题浮雕安置在赵登禹路第35中学西侧围墙上，浮雕以将军当年的照片以及书写的“为国家扶正气”题字为创作原型，讲述了将军生平英勇抗击、日寇壮烈牺牲的经历以及他的家国情怀。赵登禹将军的女儿，今年80岁的赵学芬说：“ 我父亲牺牲和七七事变可以说是同年了，7月28。那么七七事变以后，在南苑抗战当中英勇捐躯。” 原赵登禹将军部下的后代袁启长说，为了展现赵登禹将军率部多次成功抗击日寇侵略的壮举，他多年收集抗战史料，并举办了2次北京抗战史料展。在赵登禹将军浮雕落成的同时，纪念佟麟阁将军铸铜雕塑也在西城区佟麟阁路落成。铸铜雕塑是一只被炸坏的手表，时间停留在1937年7月28日佟麟阁将军壮烈殉国的时刻。佟麟阁将军是我国在抗日战争中殉国的第一位高级将领。西城区武装部政工科科长江建生说， 为了激发后人时刻要记住这些抗日的英雄为我们国家来之不易的和平所付出的巨大的牺牲，主要是想以此做一个国防教育主题的一个宣传。 在落成仪式现场，35中学的很多同学也自发地来缅怀英烈。初一学生李佳彤说， 每天经过这儿看到他们的雕像，生出一种使命感，以后也为国家做出贡献。 新闻广播消息，经过5个多月的展览改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定于明天正式开馆，向公众推出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本馆实行免费参观，其中7月8号上午、7月9号上午、7月10号上午、7月14号上午、7月15号上午举办参观专场，不对外开放。13点30分开始对外开放。预约咨询电话010-6377-7088。 北京日报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从伟大抗战中汲取复兴力量。今天是七七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年纪念日，在今年这个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特殊年份里，我们正以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重温历史、缅怀先烈，展示维护和平的心愿，表达捍卫正义的意志。今天我们正站在距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最近的历史节点上，作为重回世界舞台中央的新兴大国，中国的发展更具世界意义。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尤需铭记先辈遗志，发扬民族精神，以坚定的爱国热忱和发展自信积蓄起的磅礴伟力，共同推动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本市最后一批柴油公交车昨天完成排放升级，这也标志着全市8800多辆国4、国5柴油公交车全都改造完成， 预计每年可减少氮氧化物排放2800吨左右，平均每辆车可减排60%。从明年开始，本市八类机动车将全面实施国五标准，并安装颗粒捕集器，在微粒排放物质进入大气之前进行捕捉。这八类机动车包括公交车、环卫车、邮政车、场站用车、旅游车、班车和校车等。 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平安行动以来，每周都针对不同违法行为展开重点整治。本周整治重点是僵尸车违法停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往前坐，往前坐，人动，往前坐。 在东直门麦达街的一处人行便道上，一辆无号牌的奥拓车正在被清障车拖移。东城交通支队和平里大队副大队长李强介绍， 拖前风挡也有这种年检的标，应该是一二年以后就没有年审了，而且这前轮胎、大灯这都没有了，很明显就属于僵尸车。 李强介绍，发现僵尸车后，警方会第一时间告知车主，但是因为车辆信息不全、车主不主动联系等原因，导致僵尸车迟迟不能被认领。 机盖子也没法打开，它有一个发动机架子号，架子号呢咱们看也看不见，有的手机打不通，有的固话呢也没人接了。之前都有过这种贴的告知单，这个车应该在一个月左右了，决定给它清拖了。 僵尸车长期占用人行便道、非机动车道，为市民出行带来很大不便。附近的居民说， 有些老太太、老头了走不动，就往这儿待会儿，这么一搁车呢，都凉快不了了。 警方将车辆信息上传至交管系统，三个月后车辆仍然无人认领，警方将采取报废处理。 首先他是按照违反规定停放车辆、违法停车来对他进行处罚，200元罚款不记分。他打12报警或者通过其他的这个报警电话联系，他也会转到咱们和平里大队。 就拨打122同样能查到他的车去哪儿了。 对，没错。 本周交管部门在全市主要大街和四站两场等交通枢纽，以及前期摸排的118处三乱地区交通乱点，设置专门岗位进行违法停车重点整治，同时对近期摸排的300多辆僵尸车逐一清理。 一个27岁的内蒙小伙昨天在北京海军总医院捐献骨髓救治一名6岁白血病女孩。据了解，这位捐献者是中华骨髓库第5000例捐献者，也是第一位骨髓异地采集的志愿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京津冀3地骨髓库将打破地域限制，就近采集，为受捐者节省成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中午12点，海军总医院血液科病房里，志愿者小袁躺在2台造血干细胞分离机中间，状态良好。这位27岁的内蒙小伙是6年前在河北上大学时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现在在北京工作。5月份，他接到电话，得知自己跟一位6岁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小患者配型成功。 这打电话，其实我也没什么犹豫的，他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说可以。家里面我给我姐说了一下，然后姐说可以，反正对身体对自己也没有多大伤害，我觉得也没什么，就跟输液差不多。 下午3点，医生从小袁身上成功分离了55毫升的造血干细胞，放在转运箱里交给了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医生当天晚上就将造血干细胞输入到了小患者体内。 这个供者跟他是9个点的相合，移植排斥率会比较低一些些。这种情况的话呢，移植的成功率在我们医院已经达到92%以上，所以我们有信心把这例移植做好。 据了解，志愿者小袁是中华骨髓库的第5000位捐献者，此外他也是首位在北京采集骨髓的河北分库的志愿者。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副主任梁永清介绍， 捐献者他本身呢在河北的入库库，但是呢在北京工作，以往呢在河北去完成这个捐献工作，但是呢我们的流程呢有非常多，至少都5到6次一见面要产生一定的费用，这个钱就由患者来提供了。 梁永清表示，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今后3地骨髓捐献有望就近采集，为受捐者节省成本。 今年的下半年签署这个京津冀一体化合作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一条加进去。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6月29号到7月5号，110报警服务台接报的刑事类警情中，诈骗警情数量较大，其中最多的是电信诈骗，主要是冒充熟人涉嫌犯罪、网络投资和给网店刷信誉度返利以及钓鱼网站等。被骗事主既有老年人也有年轻人。民警提示市民不要随便透露个人信息，在接到陌生来电和手机短信时，应及时与家人或公安机关联系确认信息。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接下来请听简讯。位于轨道交通便利区域的大兴、房山、顺义等区县将再次给供地紧张的东西两城支援保障房，用于解决这两区的保障房备案家庭居住困难问题。市住建委网站昨天发布通知，分别为东城、西城两区调配限价房房源619套和759套，房源来自房山、顺义、大兴和通州这四个区。 空军招飞昨天开始录取，本市2015年高招录取正式启动。空军招飞最终在京录取5人，都是理科男生。今年空军招飞首次允许高考成绩超过一本线30分以上的学生不用初选、复选，直接定选，为优秀学子报考飞行专业开辟绿色通道。 据市城管执法局昨天通报，上半年城管执法部门在餐厨垃圾专项执法中，共检查餐饮服务单位26000多家，立案处罚246起，同比增加5.13%，累计罚款近137万元。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局将会同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继续紧抓夏季餐厨垃圾专项执法行动。 自5月份新蒜上市以来，大蒜批发价一路上扬。新发地市场的大蒜批发价昨天为平均每斤3元钱，同比上涨了6成多。不过价格在上涨，销量却在不断下降。新发地市场大蒜区商户表示，现在大蒜的销量与去年相比减少了50%，出现了有价无市的现象。 近期，一种马铃薯馒头，也称土豆馒头，在北京市200多家超市悄然面世，并且热卖。据了解，到今年10月，销售范围还将扩大到京津冀的500多家超市。 由包括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消协在内的20家消费维权机构近日联合发布的护肤品消费行为调查报告显示，消费者购买护肤品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42.83%的消费者会网购护肤品，但是网购护肤品的安全性堪忧，高达74.82%的消费者担心买到假冒伪劣的护肤品。 位于国家游泳中心南广场上的迪士尼冰雪奇缘室内冰雕特展来京已近2月。进入7月，中小学开始放暑假，夏天看冰的新鲜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游客，迎来客流小高峰。据介绍，本次冰雕展会持续到8月12号，参观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10点。 记者昨天从农业部农药检定所举办的卫生杀虫剂安全使用活动上了解到，近期2套杀虫灭蚊的权威宝典将在网上公开，供公众免费阅览。另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热卖的驱蚊手环和防蚊贴没有一款获得农业部颁发的农药登记证号。专家表示，它的驱蚊防蚊效果在专业实验室并没有检测出来，并且维生素 B1 防蚊也没有科学性。 一伙盘踞在朝阳区长营附近强收摊位保护费的敲诈勒索团伙近日被北京警方打掉，7名团伙成员被抓。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东北部、东南部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微风，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打破汽车保养价格底线，就靠乐车帮。联手30大汽车品牌的 4S 店汽车保养 APP 标杆，保养总价疯狂2折起。下载乐车帮 APP， 开启指尖上的养车神器，联邦的帮哦。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韩国免签证费，男组退团潮，出现传染病疫情，旅行社能否退费？火锅店用餐一氧化碳中毒，用餐场所空气质量安全谁监控？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为了消除中东呼吸综合征对韩国旅游业的不利影响，韩国司法部日前宣布，从7月6号到9月30号，对中国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免除签证费。近日，不少市民向新闻热线反映，他们仍然打算取消预定的韩国游行程，但是在退费等问题上和旅行团发生了诸多分歧，希望诸如传染病类的旅游预警机制更加细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陈女士此前向新闻热线反映，她在一家旅行网站上订购了去韩国的旅行，但因担心目前传播的疫情，决定取消行程，但却被旅行社告知无法退费。 旅行社他说我们不承担责任，因为我们是带老人，老人如果体质弱，一下被感染了，感染以后这个事儿算谁的？是将来合同里他们是没有的。 对于目前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国内旅游公司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记者联系了几家大型旅行社。 我们对客人会有一些提醒吧，行程中有领队的话，领队会负责您的这些出行注意事项。 那也是咱们旅行团单方面去做的是吧？ 哎，对的。 不过也有某些旅行社取消了韩国的旅行线路。 就是现在就是因为疫情的问题，所以现在团都是停发的状态，因为也是问了客人的安全。 对于旅行社针对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采取的不同措施，国家旅游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这属于企业的自发行为。 我们现在在出行提示里头转发了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一个中东呼吸综合征有关知识的问答，如果说是已经报名缴纳团费又打算放弃的，就要根据和旅行社签订的旅游合同的相关条款你去协商。 针对近期因中东呼吸综合征引发的退团纠纷投诉集中的情况，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法律与产业规制研究中心主任韩玉玲认为，目前国家针对境外旅游主要参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四级预警机制，同时作为游客也应主动做好自身防范。 旅游法65条规定了一个游客有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一般的来讲旅行社应该退还没有发生的费用，那么旅行社就得举证说明哪些费用已经发生。那我们在跟客人签合同的时候呢，旅行社他要把这个情况告知大家，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他应该实时的做出预警，这样的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它有四级来做出一个提示，政府作为行使公权力的这样的管理部门呢，他应该及时的把相关信息告知公众，让他们能够对他的出行就会有一个比较妥善的选择。作为一个游客来讲，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你应该谨慎的判断。 追踪报道。 新闻广播最近报道了多名消费者在红领巾桥附近杨大爷涮肉店用餐，结果导致轻中度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六里屯街道办事处安监科在事故发生后对火锅店例行检查，安监科科长江培民解释， 对于这个公共场所的安全问题，地方街道这个安检科也是这个综合监管吧，属于我们的管理范围，现场联合进行了检查。 安监科科长江培民说， 它的这个通风设施几个都是运转正常的，至于炭火这个质量问题没法考证它是存在什么问题，那具体原因这就不好说了，从你这个个体上，从你这个饮食状况上，喝酒啊，体质问题啊，年龄问题啊， 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还是没有一个具体的结论。 对对对， 当事人任先生却表示，他没有喝一口酒，而且中毒人员有三桌，其中有孩子、年轻夫妻，还有40多岁的中年人，个体差异和一氧化碳中毒没有必然因果联系。安监科的检查结果并没有查明杨大爷涮肉有哪些责任。江培民说， 对他进行了责令整改，立案处罚。整改方面就是说他这个员工培训教育情况，安全培训，安全制度。 关键是您说不能确定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他到底要对哪一方面的安全进行培训呢？因为根本不知道问题的原因所在呀。 那这就是你看当时的具体情况了。 但当时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可回溯，六里屯街道办事处安监科的检查结果能否回答中毒顾客的疑问呢？这种火锅店是否应该安装一氧化碳或者其他安全警报器呢？江培民解释， 报警器啊，多少平米装多少，是不是强制安装，没有相关的规定。 近年来各类媒体不断报道因吃炭火锅烤鱼而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案例，甚至一些人因此轻度智障，可见就餐场所发生一氧化碳中毒并不是偶发事件。然而在检查过程中，事件严重程度的裁量权往往在检查部门，到底什么样的处罚才能真正使店家提高安全系数呢？谁能有力监督公共场所的空气质量安全？这也是相关部门需要思考的问题。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和娟，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清凉夏日，乐游长隆，办理工银长隆联名卡，享长隆各大主题公园购票5折优惠各一次，24小时泊车免费，指定酒店住宿9